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上一本日记本扔在宫里了，我又换了一本全新的日记本，因为从今天开始我的生活要揭开新的一页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找到我主子了，不是那个白玉堂，是我原先的主子哦，如假包换哦，神仙主子哦，激动死我了，我的激动心情你们是绝对不会了解的。注：激动之余我内心有点忐忑，因为主子说在御书房外放火那件事影响很坏，明天要带我到开封府自首，包大人不会铡我的吧。这两天我的心情很乱，跟自首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发现展昭和我主子之间的关系有点不对劲了，我没好意思把事情跟大印和小义讲，只是含蓄地跟他们探讨了一下，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去抱另一个人呢？大印和小义七嘴八舌地说了很多，比如说高兴的时候呀，久别重逢的时候呀，喝醉的时候呀，昏了头的时候呀。后来我小心翼翼地问，那喜欢的时候呢？小义想了想说，也有可能。我的心情更乱了，不过后来我想了一下，觉得我主子应该不会喜欢展昭的，他毕竟是神仙啊，神仙要是喜欢了凡人还了得，所以我看到的情形应该不是我想的那样，我猜当时我主子肯定是要摔倒，然后展昭扶了他一下，但是要怎么解释展昭看起来好像要去亲他一样呢？我心里很乱乱乱乱。这两天心里还是很乱，大印见我心情不好，介绍我去打花牌。花牌是什么玩意儿？玩物丧志，我不是很看好。不过有好消息，听主子说展昭去西夏了，就是不知道要去多久，要是去个十年八年的就好了，最好展昭在那头成了亲，生了孩子之后再回来。我主子把公孙先生种的珍贵茶花的脑袋给揪下来了，先生生气得很，我主子说会赔他一个。那个茶花叫什么名来着？抓破美人脸，听先生说只有大理才有。我主子都出去一天了还没回来，我猜我主子可能找花找到大理去了。我主子有好几天没回来了，我猜他没找到那个抓破美人脸，公孙先生火气太大，他出去暂避风头了。这两天我仔细研究了打花牌的技巧，我发现这是一项很有意思的活动，我还得再研究研究。我觉得我可能是打花牌方面的天才，我才玩了几天啊，就把大印和小义远远甩在了后头，可惜只能晚上打，白天刘婶在的时候我们不好活动，我心里痒痒的，做梦都在打花牌。注：今天展昭回来了，他看起来很奇怪，坐在我主子房间里不动，幸亏我主子出去避风头了，最好避个一年半载的，不要跟展昭有太多接触。打花牌这种活动，它不仅仅是打花牌，它其实蕴含着很多深刻的人生哲理，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。我觉得如果不会打花牌，人生都是不完整的。我很庆幸我这辈子遇见了花牌。注：我主子好像挺久没回来了，有一个月了，我记不大清楚了。我每天跟大印、小义他们琢磨打花牌的技巧，日子过得嗖嗖的。主子去哪儿了？ 展昭受伤了，他来的时候是晚上，大印和小易都睡着了，我听到声音从碗柜里爬出来，看到主子房里亮着灯，地上一串血迹，我还以为是主子回来了，跑进去一看才知道是展昭，他肩上被砍了一刀，流了很多血，他没看见我，自己草草包扎了，然后出来打水烧水，后来水烧好了，他一个人坐在桌边清洗伤口，一盆子的水都染红了，上药的时候肩后的地方他够不着，伤得很吃力，我只好出来帮他，他这才看见我，我问他干嘛不回府里去，他说伤得不重，自己先料理了，怕包大人和公孙先生看了担心。真奇怪，要是我的话，我恨不得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，看他受伤了怪可怜的，我同意他在主子的床上躺一躺，不过他受了伤躺得也很吃力，只能斜靠在床上，我反正也睡不着了，就趴在床上陪他说话，后来不知怎么说到我主子了，我说要是主子看见他受伤了，肯定会嘲笑他功夫不好，展昭笑了笑没说话，再然后我就睡着了，第二天我醒的时候展昭已经走了，唉，展昭也挺不容易的。我今天忽然发现我主子已经走了很久了，看来不是去避风头的，这都避了快一年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难道像上次一样回瀛州去了？没听展昭提过呀。算了，不想这事儿了，晚上要和张龙赵虎打花牌，最近手气很好，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通通败北，王朝不服气，说今天要拉公孙先生和我一决雌雄，哈哈，不管是公孙先生还是公孙后生，遇上了我还不是输得只剩一条裤子。张龙今天跟我说谢绝我再去开封府跟他们打花牌，鄙视，真是输不起，展昭不在，说是去延州了，老是这么跑来跑去的，也真是辛苦。我和大印小易谈起展昭，大家都觉得展昭这样的肯定讨不着老婆了，哪个姑娘喜欢独守空房呀，再说了展昭还总是没事受个伤什么的，老是为他担惊受怕的，谁受得了呀？我说这样的人叫天煞孤星，这么高深的词我都懂，大印和小易非常羡慕。今天发生了两件事，第一，我的主子回来了，我的主子真是神出鬼没的，走的时候没打招呼，回来的时候也没提前说一声。第二是，我一直以来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当时是半夜，我不知道怎么的就醒了，从碗柜里爬出来之后，我看到主子房里的灯亮着，我还以为是展昭又受伤了，谁知道走近一看，门里有两个人，两个。我看到主子牵着展昭的手跟他说话，然后展昭就抱我主子了，然后我主子居然就让他抱了，也没打他一巴掌什么的。天哪，这是违反天条啊，后果很严重啊。无心打牌，无心睡眠，无心练剑，我主子犯天条了，我看来日必将有一场大祸，我还是专心练剑吧，将来天兵天将杀到我还能抵一阵子。我主子要成亲了，我感觉一道闪电劈中了我的脑壳，神仙都要成亲了，这个世界颠倒了，我决定不记日记了。很久不来，日记本都蒙了半寸厚的灰，我就是来记录一下，我主子生了一个女儿，小名叫弯弯。我又来记录一下，我主子生了一个儿子， 名字还没起好。 帮人带小孩什么的最烦了，还要一下子带两个。 总是一路走又走错，所以明知不到你心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。